今日是2021年10月9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396日。天文台今朝早6点几就挂了8号风球了。原本今日是法必家人探访的，无奈之下过几日才再去见他啦。法必上船1年几，今日就是第二次因为打风关系冇得探访。这个狮子山的力场都挺强大的，相信很多船员和亲友今日的心情都会好像个天一样灰灰地。快必说有朋友寄信给他，叫他要变得强大，不如今日就等快必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怎样在冤狱之中变得强大的10招。第一招，每日都要小心地注意饮食，所以每星期我都会尽量揀多啲素食，食肉食菜食橙，少啲淀粉质，早餐食多啲，午餐食少啲都唔紧要，晚餐又要食返多啲，因为5点半呢就食晚饭，要挨到第二朝9点半先至有早餐食，无意之间就奉行咗168饮食法添。第二招，多啲做运动锻炼肌肉。不单止要消灭脂肪变瘦咁简单，仲要练大只。我由入嚟前165磅瘦到140磅，而家重翻一啲，但系肌肉结实咗。拉筋做运动，令到个人好瞓啲，精神啲。入嚟初初唔惯，又腰酸又坐骨神经痛，而家冇晒啦。即使落雨冇得放风，我都坚持继续喺船舱做运动，唔会偷懒。相信快必今日都会做好多运动咯，咁样。第三，有纪律咁睇书，仲要写读书报告，同世界 keep contact。我而家每日大概睇100至200页左右嘅书，书嘅种类好多元化，除咗宗教、哲学同文学之外，有时要睇下小说，可以系推理、武侠或者文艺嘅，甚至系漫画啦。上船1年几，我睇咗过100本书啦。第四招。不可以放弃而用，有镜就要照，有须就要剃，有头就要梳，还有要刷好牙，因为牙痛惨过大病。皮肤干燥就搽 lotion， 口唇干就搽润唇膏，每日要饮多啲水，我差不多一日饮3公升啊。另外睇书呢就唔好睇太耐，要每小时呢望返远啲嘢，令到眼睛唔会变坏。我嘅船舱走廊外面有一个细嘅狭长窗口，是我可以望得最远的地方了。每日都要同心灵、自己的信仰对象 Wilson 或者自己对话，有些自言自语的感觉的，可以放下和宽恕，可以是大爱，亦都可以记仇，为自己 keep 住感恩的心和仇恨之火，先至不会死咕咕的嘛。第六招，长时间被关押，穿上囚衣要服从纪律，会开始有些自我怀疑，自我陌生化，意志会容易被粉碎的。总之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，千万不可以幻想是自己做错事或者得罪人，又或者被人整蛊，不可以自己吓自己，如果不是就会越坐越缩，变成阴春。第七招，对任何人要保持基本礼貌，但是只需要基本，不行不卑，因为尊重是互相的，对方会感到你的风骨，亦都唔使同任何人撒气，只需要企直做自己，因为任何嘅权力都要需要合理对等嘅情况之下先可以得到肯定噶。第八招，可以流眼泪，可以喊，喊并唔系软弱，系情感嘅宣泄。我都有喊嘅时候噶，每逢见到纪念寄嚟嘅信同佢不良于行嘅相片，我都会流眼泪噶。见到微弯背脊、缓缓离去嘅书机嘅背影，我都会眼湿湿。哀伤、愤怒和爱会使人强大，我保持悲观但是积极。第九招，会喊但是更加要笑，经常大笑都可以微笑，保持住幽默的思想，尤其是见到外面的荒唐凌乱，我们更加要幽默风趣嘲讽地去面对，令人开怀一点。自从35家政治犯上了船之后，我多了机会跟他们见面，放风做运动，有时就会互相嘲讽嬉笑一番，在沉闷高压的环境之下嘻嘻哈哈，带来一些笑声和乐趣。第十招，为了一些小事庆祝，好像申请了很久的儿童啦，刚刚到手了，开心。9月尾收到2本好书，开心。出粮订购的零食到手，开心。期待亲友的探访，预早记下想跟他们讲的事，开心。落雨天凉一点，睡得好一点，第二朝一早醒，开心。 睡了人便自由，明早又是新天新地了。冇错，狂风暴雨过后，听日又是新天新地了。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啊！今日咧，本来家人就会同发 B 玩简谱故歌仔嘅，考下大家识唔识啊？嗱，注意荧光幕有得睇简谱噶。既然打风落雨冇乜嘢做，大家就快啲拎起纸笔写信俾快必啦。可以同佢分享下你喺狮子山八号风球之下嘅生活同埋感受。特别要留意来信可以寄去以下邮箱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注意，大家要注意，唔好写收件人个名，好重要噶。唔好写收件人个名，唔好写收件人个名。重要嘅事我讲三次先。嗱，如果你未写信俾快必咧，就唔好怕丑啦，快啲写封信话俾佢知你嘅所见所闻，快必等紧你嘅来信噶。大家要写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。除咗35家案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。佢喺开往拔摩岛嘅轮船上面超过咗一年啦，诉讼之旅漫漫长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，所以请你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。而且要多啲 share 出去，大家唔好唔记得仲有喺赤柱嘅师叔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，多谢晒。